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0集，盛世婚礼，全程掉马，结局，完。一，杨淑燕被马修带走，顾惜池收起下巴。程木拿着小铲子看了顾惜池一眼。 看什么？ 顾惜池瞥他，程木小声开口。 顾先生，40%的使用权呢？您说的可真对。 果然呐，色令智昏。怕是杨淑燕也没有想到，程俊为了情染真的让出了自己的大半笔江山。顾惜池也回过神来，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这件事。而是开口道， 带我去师兄的实验室。 京城事了，但秦染身上的病毒还在，京城还陷入了Y3病毒风波。好消息是，忘忧真的有克制病毒的奇效。程俊、顾惜池还有世界的各大医学实验室都在加班研究这些。 哎，顾哥，顾哥，您别动，这种小事我帮你。 江冬夜把文稿打印出来递给顾惜池，才靠着桌边询问道， 哎，冉冉她没事吧？ 实验室一行人对此见怪不怪了。 林叔， 顾惜池摇头，他看了文稿一会儿才抬头若有所思地看向林父。 您是怎么培养出这些植物的？ 林父一愣，他挠挠头， 不是我，是一位先生给我的东西。 你还记得他吗？ 顾惜池直接站起来。 记得。 林爸爸顿了顿，然后开口道， 是地下拍卖场的管理人员。 地下拍卖场。 顾惜池点头，他找来门外的程水。程水放下手边的事情， 顾先生，您找我。 顾惜池把林父的话转述了一下，程水一愣。 您确定是地下拍卖场的负责人？ 确定，我一直跟地下拍卖场有交易。 林父正色开口。程水啊了一声。 啊，带你们去找老大吧。 顾惜池看着程水的样子，知道有什么不对之处，他拧着眉询问道， 是有什么问题？ 问题没有。 程水摇头。 顾先生，林先生，我带你们去找老大吧。那地下拍卖场都是他的。 啊！ 正在喝水的江冬夜一口水喷出来，面无表情地转头看向程水。程水瞥江冬夜一眼，点点头以示确认。楼上，程水他们进来的时候，程俊正在看医学组织刚刚发过来的研究。秦冉坐在他身边不远处，戴着耳机带林思然上至尊19星。 有结果了。 程俊放下手中的资料，看向顾惜池。顾惜池点头道， 嗯，有眉目了。林叔叔的忘忧是引进的东西，植物体能分泌一种物质，我问过他，只要能找到最初的软件媒体跟方法，我们就能知道这种未知物质。 听着顾惜池的话，程俊顿住，脑子里明明灭灭。他一言不发的从抽屉里拿出来自己的黑色笨重手机， 开启植物页面。 这几天他表面装作无事，实际上内心煎熬不已，关心则乱，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有这些。黑色的笨重手机颤颤悠悠地亮起，在半空中投下四维投影。与此同时，植物页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出现了。程俊直接滑到他需要的那条，看向顾惜池。 是这些吗？ 秦氏最近研究的四维引擎已经有效果了。秦汉秋还一人发了一个手机，顾惜池对此见怪不怪，他认真地看着这页文字。 看完之后，紧张了这么多天的情绪终于缓过来。他蹲在地上，头埋进膝盖，声音终于哽咽。 我知道那是什么物质了。 古稀池，医学界病毒微分子鼻祖。别庄以及实验室这多年故作轻松的氛围终于爆发。只有秦冉，他靠着椅背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程俊手中的手机，好半晌，有些服气地说道：我终于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兄弟了。对面房间，被闷在黑色包里的手机疯狂闪烁着。M 州，特殊牢房，杨淑燕跟几个手下都被关在这里。她坐在椅子上，闭目养神，似乎眼前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动摇她的半分心神。门外，马修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册子。 程俊用了大半势力跟你换取合作。 杨淑燕睁开眼睛，淡淡地看一下马修。马修点头，不得不赞叹。 他确实大手笔。 杨淑燕的几个手下都不由看向马修，心里更是觉得可怕。程俊那个人果然是疯了，难怪能够打动马修。 我跟你做个交易，地下联盟 M 州 50%。 杨淑燕慢慢地说着。 那倒不用。 马修不太在意地挥手。 我只是为了逮捕你。 杨淑燕的手下猛然抬头。 马修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 马修没再理会他们，只是看了看时间。 婚礼时间是不是要到了？ 是。 他的左右手恭敬地低头。 那我得赶紧走，这边交给你。 马修匆匆离开。马修走后，杨淑燕才正正开口。 他的婚礼？ 是啊。 马修的左右手点头，他们看了看上面发下来的文件，就准备开启机关。 等等。 杨淑燕没说话，他身侧的手下连忙开口道。 你们要多少才肯放我们？ 老大已经说过了，他只是为了逮捕你们。 马修的左右手好脾气地开口道。 放屁。 杨淑燕的手下冷笑道。 他不是收了程俊的东西？ 闻言，马修的左右手看了对方一眼，一言难尽地说道。 虽然老大收了程先生的东西，但今天他又送回去了。 听到这一句，杨淑燕跟他的手下都愣住了，下意识地觉得不可能。 秦小姐跟我们老大可是生死之交，老大怎么会收程先生的东西？ 说完，也不等杨淑燕等人反应，他直接关了门。门关了之后，之前劝阻杨淑燕的手下才恍惚地抬头看向杨淑燕，惊骇难言地说道。 盟主，或许是我错了。 马修 ,M 州的第四大势力，几乎与地下联盟不相上下。秦冉跟马修生死之交。这句话从马修心腹口中说出来，绝不是谎话。他之前觉得杨淑燕为了秦冉跟程俊争不值得，眼下却后悔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慌忙看向杨淑燕。杨淑燕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只是又闭上了眼睛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